你看这有点高兴吗？是不是？哇！我在北师上课，你们北师上你们班之前，或者上你们班之后，一定哈、哦、都还要什么？还在继续上课。我看你们走了之后，还要再去上课。好，就是这样子。好啦，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刚刚谈到的言论自由的一般性的管制，你多加两个字讲一般性的管制，言论自由的一般性管制。可以吗？一般性管制。他为什么要特别讲一般性管制？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叫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事前限制。好，这个一般性管制呢，通常指涉的是像我今天我对于发表言论者的一个事后处罚，好，处罚的情形。那事前限制呢，是什么？指发表言论之前嘛。还没有发表这样言论之前的一个事前的一个管制措施。那这个呢，在我们的我们在看这个什么，我们在看大法官解释之前哈，我们先介绍一下学理。学理上呢，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啊，它到底是这个容不容许对言论自由采取一个事前限制啊？好，它的这个做法其实跟什么很像，跟言论自由一般性管制其实接近。好，都是采什么？都是采这个双轨理论来看。这下面也是双轨，下面也是双轨，上面其实呢也是双轨。你说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哦。你说那这样还要分什么吗？还是有差哈。在双轨理论里面呢，我们说那他看的是我事前对还没有发表这个言论之前的这个限制呢，我是针对言论的内容，言论的内容所做的管制，好。还是针对言论发表的时间，言论发表的时间，好，或者地点，或者方式，啊的一个管制，好。那如果今天是针对言论内容本身，哈，这个原则上是禁止，原则上是禁止。对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呢？如果管到内容部分的话呢，原则上是加以禁止的，但是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呢，才会容许。例外是容许。好，那如果是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方式这一块的话呢，在比较法上，特别像美国呢，他们会允许可以对时间、地点、方式呢，采取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这一块呢，原则上是可以接，是采取容许的这个态度。好，那我们来看这段论述哈，在哪里哈？在各位的讲义的后面哈，后面我这边写比较，我们这样写有些可能不要讲容许啊，就讲说什么，就讲说可才可能会合宪，可能合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你的讲义的241页。241页，241页呢，我们要跟同学介绍林子怡老师有发表过一份意见书，好，他在这个意见书里面讲得很完整，可以吗？好，你看到241页的最下面这一段，21页，241页的最下面这一段，好，好，他这样讲，他说。按会影响人民结社自由以及言论自由行使的事前限制，并不必然违宪，不必然违宪呢？好，例如，好，如果这个限制不涉及到言论结社的内容，而只是时间、地点、方式，他怎么讲？有可能违宪，黑板上有可能违宪。你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就个案判断，跟中度是一样，就个案判断，有可能违宪。好。那如果是限制涉及到言论或者结社的内容的话呢，则因为事前限制的结果，不仅限制人民的表现自由，这个表现自我、实现自我， 这个言论的首先是言论呢也无从进入到言论思想的自由市场，而无法为思想意见传递与交流。好，那不仅使得思想言论匮乏，更危险的是说啊，会使得执政者代替大众选择。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恐怕就有违宪的情形。所以他说，涉及到言论内容的事情限制，合宪性是有疑问，而且啊，合宪性有疑问，但是不是必然违宪啊，就原则是禁止，但是只有在例外的情况呢才会合宪。什么例外呢？的话，像他说哈，如果政府能够证明，不对这个细针言论事前加以限制，会对国家或者一般大众带来直接、立即而且不可弥补的伤害的话，则这样的事前限制才有可能会合宪。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原则上呢是禁止，只有在很少数例外的情况呢才会容许。好，那这个是跟同学整理这个事前限制的他的审查。那我们看回来讲义，看回来讲义的150页呢，那我们就要来跟同学介绍，那我国大法官解释有没有类似的观念？其实有哈，大法官在对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呢，有两号解释，一个是大法官的414，好，一个是大法官的445。你说这不是看过了，不是下面有谈到吗？没有错，老师们在谈这一块的时候呢，这两个解释有时候放在下面谈，有时候放在上面谈。好，在言论自由的一般性管制的时候，会谈到这两块，因为一般性的管制嘛，一般性嘛。那如果是针对事前限制这个议题在谈的时候呢，也会谈到这两个解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两个解释是，像414是什么？414是有关于这个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好，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那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我们刚刚就看到大法官是采取什么？采取合宪，好，事前限制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大法官采取一个合宪的态度，合宪。好，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集会，我们把它写过来好了。414号解释就是针对哪一个？这个地方，好，言论内容，药物广告。他采取合宪，那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方式这一块呢，我们445号解释就有谈。好，445，如果你今天是针对集会游行，好，去管到人家的这个，譬如说今天我要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这跟内容有关。好，那大法官呢是采取什么？是采取一个违宪的态度。但是如果你是采取什么？如果你是针对言论、集会游行的时间、地点、方式的一个管制的话呢？那大法官是采取一个这个宽松的审查态度，刚刚我们都讲过了嘛，是不是？好，所以445号呢，在内容这一块是宣告违宪，好，内容这块是宣告违宪，但是在什么？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这一块呢，是宣告合宪，可以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两个解释。如果考试考的是言论自由的一般性管制，也会去谈这两个解释。那如果是考这个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呢，专考这一块的话，也会谈这两个解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哈。刚刚这个414号解释我们已经讲过，好，已经讲过。那我们帮同学补充一些不同意见书，好，像譬如说，我们就以这个题目为主，下面的90年政大法研所，好，他问你说。药物广告的核准，好，他请你去评析一下，414号解释。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好，那大法官呢？414号解释，多数意见呢是跟你讲说呢，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是可以合宪的。为什么合宪？基于国民健康，好，基于国民健康的重大公益的考量，国民健康是一个重大的公益，好，所以这样的做法本身它认为合宪。好，但是这个解释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不同意见认为呢，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其实已经涉及到言论的内容， 内容的事前限制，好，所以应该要宣告违宪才对。好，我们来介绍他的理由。理由，因为考试你要去谈他的理由的部分。好，好，理由这一块呢，来请同学，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151页，好，151页。好，151页这个地方哈，同学可以看到，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从下面数上去第六行的地方，第六行，好，第一个理由是基于什么？基于说事前审查对言论自由的侵害严重性呢？啊，是先进国家所不能容许，所以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比较法上多禁止。比较法上呢，多半都是禁止对言论的内容做一个事前的审查、事前的限制，多半都加以禁止。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是在于说啊，其实呢，对这个药物广告呢，啊，这个药物广告是不是一定要采取一个事前审查呢？这个不同意见书是吴根老师他们所发表的哈。那吴根老师的讲法是认为说呢，其实你可以采取事后处罚就够了。好，透过这个事后的加重处罚，好，那其实就能够担保这个确保业者呢不致是散布这个不实的药物广告嘛。好，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在这个你的讲义的152页。好，152页的上面最后这四行，他说，纵使对药物广告啊实施事前审查，那也难认为对这个宪法这个11条的保障言论自由并无违背。哈，他说有关机关呢，仅可加重处罚，好，就是你可以事后处罚，那或者鼓励业者自治啊，好，那执行有处方才可以购买药品的制度啊，啊，都可以代替效果不彰的事前审查。好，所以你可以整理一下，是说第二个理由，两个理由就可以了，不用太多。第二个理由是讲说，上有他法可替代。那什么他法？就是你可以采取刑罚，不要讲什么，讲说什么？我们讲说，譬如说可以事后处罚，事后加重处罚。如果今天有业者啊，他的这个卖的这个药品呢，最后被查证是有不实，啊，就是你的广告有不实的话呢，那我可以事后加重处罚。那其实没有必要一刚开始就禁止，啊，就一刚开始呢，就针对药物的这个广告呢来做一个事前的审查。好，可以事后加重处罚，即可代替，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414号解释的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445号解释。好，445号解释，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这个对这个集会游行的事前许可制有任何限？好，445号解释是涉及到集会游行。集会游行，好，在旧法呢是采取一个事前许可制，事前许可制，集会游行的事前许可，好，那大法官的讲法是这样讲，好，大法官说呢，其实这个比较法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许可制，啊，一种是报备制。一种是许可制，一种是报备制。许可制是什么？是你事前要经过我主管机关的同意才可以去游行。那报备制呢？啊，你去游行了之后呢，你要事后跟主管机关报备。好，那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报备制是比较对人权保障相对有利。那许可制呢，好像是会事前去干预人民的集会游行自由。好，但是大法官认为说，我国呢虽然是采取一个许可制没有错。但这个许可制呢没有这么糟糕，他说哈，我们的许可制是一种叫准则主义的许可制。他说我们是一个准则主义的许可制。什么是准则主义的许可制啊？来，我们看一下哈，他的讲法是这样讲。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445号解释的地方哈，445号，好。诶，四十五号的 往上，就是这个解释从下面数上去第六行的地方，他说于事前审查集会游行的申请的时候，如果是着重于时间地点方式的形式要件，那以法律的明确规定啊，那不涉及内容的话呢，那这样对表现自由不自由所侵害。好，那主管机关为了维护交通安全等重要公益，也可以在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妥为因应。好，开始来，他说集邮法第十一条啊规定啊，申请室外的集会游行，好，除了有同条所列情况之一者外，应予许可。所以这种情况是说，从了集会游行呢，如果没有同条各款情形的话，主管机关不得不予许可，是一种准则主义的许可制。稍微解释一下，集邮法的第十一条，好，这是旧法规定，它是说除了下列情形，除了下列情形之外，好，应予许可。除了下列情形之外呢，好，那应给当事人许可。那什么情形？他就列了好几款，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这个集会的游行呢，已经有他这条路线已经有他人提出申请了。啊，比如说今天啊，这个路线已经有他人已经有申请过了，好，或者是说这个集会游行本身有危害国家安全，啊，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等等等的，好，就是他谈了很多的条款，好，那又或者说呢，这个集会游行本身会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啊，就是很多的条文，好。好，那戴我刚是这样讲，戴我刚说没有这么糟啊，我们的法条，你只要没有这些例外的情形，你只要不是这些例外的情况的话，你申请都有许可啊，而且那就其实没有差，你只要不要该当这些情形的话，那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虽然名为许可制，许可制一般是一种行政裁量嘛，但是我们的许可呢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准则主义的许可。你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类似于基数行政，类似于基数行政，应嘛，应给许可，你申请就一定有许可，你只要不是这个例外的话，都有许可，了解吗？但问题就是说，那这个例外很抽象啊，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这个太抽象了，那就容易被主管机关认定成是这个例外而没有许可啊，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戴老官的讲法虽然是认为说，我们的许可是一种准则主义的许可制。好，那因此他就认为说，许可制本身不是必然违宪，不是说一定要采报备制才是合宪。好，许可制这种像这种许可制本身还是有合宪的机会，道观是这样想，了解吗？但是学说的质疑是说，但是你这个例外本身也太抽象了嘛？好，这么抽象的例外本身就容易被你主管机关给认定成是这个例外而没有许可啊，了解吗？好，这是双方的争执点在这个地方。好，那四十五号解释呢，就认为说事前许可制本身这个也是合宪。好，所以考试他考到说事前审查、事前限制有哪些例子？就两个，414，好，跟445这两个例子，了解吗？好，其实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是644号解释，644。那644号解释呢，其实是属于这一块，我把写过来一点好，644。只是大法官没有讲到，644大法官没有讲到。那但是学说上，像林子怡老师认为说，644号解释它其实也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好，念你644号解释是人民要申请这个组成一个社团。好，那你要去成立一个人民团体。那如果你的人民团体，你的成立的宗旨呢是要去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好，那这个是被主管机关加以禁止。好，那林老师认为说呢，644号解释应该也要从言论自由的事前限制这一块呢去处理啊，去讨论。好，那不过大法官没有谈到这一块。好，那最后的结论，这个也是违宪，就是说大法官认为说呢，啊，这个不可以因为今天这个申请人他主张结社的目的是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啊，就不让他结社。好，所以大法官从结论来看。好，似乎也是认为对言论自由、对结社自由的事前限制，好，那这个是加以禁止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这周在讲，六四是我们周在讲。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到这个言论自由的事情的限制，就三个例子，啊，四一四、四四五跟六四四这三个解释，这样可以吗？啊，这三个。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要透过一个考题，帮同学来演练一下，到底你如果遇到一个言论自由的议题呢，该如何处理，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来，请同学你看一下你的讲义哈，讲义的154页。就旁边那一尊，旁边那一尊如果睡着，把他叫醒一下。现在哈，进入到重头戏的哈，这个真的要起床了哈，不起不起来不行哈。要谈这个实例题了，嗨，可以吗？好，拍拍他一下，赶快起来啊！老师说要赶快上课了啦，快点。好，这个89年律师这个考题哈，这个考题是黄昭文老师出题的。好，那他出这个题目呢，后来他出完之后，当年我们在法研所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检讨这个考题。那他说，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跟广电法有关啊，21条的第6款。好，这我们看过，他说。广播电视节目不可以有一些散布谣言、邪说、混淆视听的情形，那有违规的话呢，要加以处罚。好，那首先呢，我们这都已经打好了嘛，所以就直接看哈。第一个，本案中的政府行为、国家行为是什么？就是广电法的事后处罚，广电法的这个法规啦。那这样的法规本身是一种事后处罚的这种性质，而不是一种事前限制。好，那第二个呢？本案所涉及的基本权类型啊，是什么样的基本权呢？我们这边都写到跟这个广电自由有关啊，364啊，那还有像613号解释有谈到所谓的通讯传播自由的保障，这其实也算啊。那这个解释有没有宗教自由的问题啊？宗教自由，这个法律的规范的目的，主要的规范目的是要去限制宗教吗？不是。不是，你看那个法规本身是说，你只要有散布谣言、邪说、混淆视听，这个都被加以禁止嘛。好，那这个并不是说，好，我对于这些宗教人士的啊这些起神做法的这些镜头呢，来加以管制的。好，那第三个是说，那这个系政政府行为在刑事审查上，哈，刑事审查上呢？由于这样的法规本身太过抽象、太过模糊，什么叫做混淆视听？什么叫谣言邪说？啊，这个法规的规范呢，其实是不够明确。那美国法上呢，他在谈这个刑事审查这一块哦，他会去提到两个名称，好，我们这边都打好了。他说，一个叫做，到底这个法规的规范会不会过于模糊？过于模糊，好，那或者是说这个法规的规范有没有涵盖过广的情形？把不应该禁止的，好，跟应该禁止的都全部纳入这规范之列，好，如果说有过于模糊或者涵盖过广的情形的话呢，那这个都违反所谓的明确性原则。好，那我认为各位考试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对这个概念掌握不够熟悉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谈什么？你谈你对法律明确性最熟悉的哪一号解释？啊，都不熟悉吗？谈这个432，是不是？我们说432号解释不是有三个标准吗？好，我们看这个法规的文意，好，是否可以理解，这个是否可得理解嘛？好，那我们讲过嘛，我说文意上是否可理解啊？可理解性，只要这个法规的文意啊或多或少让人可以加以掌握的话，它可以通过第一关啊，可理解性，可理解性。好，那第二个呢，是说到底这个法规它的规，它这个法规的内容。对受规范者来讲，是否可得预见？啊，可预见性。这个法规的规范内容，对受规范者来讲呢，是否可得预见？好，可预见性。第三个呢？好，如果当今天主管机关的认定跟当事人的认定有争执的时候，当事人有没有提起救济的机会？我们叫可司法性。好，最后如果可以经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的话。好，那只要符合这三个要件，可理解性、可预见性、可司法性，我们就说这样的法规本身还是可以通过所谓的法律明确性原则，有没有印象？好，就是你就谈这一块， 好，当你发现这个题目里面的法规很抽象、很模糊，就带出这样的标准去函摄，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可理解性、可预见性、可司法性。好，那在实质审查上呢，第一块要跟同学谈的是它的审查标准。审查标准，我们说啊，考试的时候呢，只要是跟言论自由有关的哈，我们的审查标准，我们都去谈这个双轨跟双接，啊，谈双轨跟双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谈法就不是直接去决定什么严格、中度跟宽松了，就你先去谈双轨跟双接了。好，在双轨里面，我请问同学，这个系真的法规它规范的对象是针对言论的内容本身，还是针对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方式？是什么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它是说只要有谣言、邪说、混淆视听的都不可以嘛。啊，他不是说禁止你啊在什么样的时段不能够播放这个节目啊，啊，那所以他的管制是针对内容的管制，啊，内容的管制，倒不是针对时间、地点、方式的管制，啊，这第一块。好，那就进到双接喽。好，啊，在双接理论底下，这个法规它规范的这个内容本身哈，啊，是属于高价值言论还是属于低价值言论？啊，这是老师要出题的点。如果你今天是采双接理论，你很容易就会导出什么？就会导出说，啊，本案是属于针对低价值言论的一种管制，啊，因为那些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的内容有混淆视听，啊，这些禁止呢都跟这个政治性言论没有关系嘛，啊，懂意思吗？你说，但是有些政治性言论也是会混淆视听、谣言邪说啊。好吧，那我们不要这样在抬杠啊，是不是哈？那我们说，今天这样的法规本身呢，如果你去采取双接的判断的话呢，很容易就把它误以为它是一种低价值言论而从宽审查，而且吗？好，你考试要怎么写？考试的时候这边就是一个关键切入哈，你要去谈一下说大法官的414号解释，这是445。大法官的414号的解释是采一个双接的概念，好，而区分高价值跟低价值言论，但是基于什么？基于言论平等保护的观点。好，我们认为呢，这个言论呢不应该一齐价值，各种言论本身呢都应该加以保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跟你整理是说，去谈到下面这一段话了。好，就是说基于这个言论平等保护的观点呢，好，本案呢还是应该什么？本案还是应该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标准，了解吗？还是应该，就是你要去平息一下，去平息，好，去批评一下这个叫414号的这个双接，好，然后呢，本案你认为说还是应该什么？还是应该要采取一个较严格的这个审查标准，还是应该要采取一个较严格，因为它已经是针对内容来进行管制了。内容管制就会比时间、地点、方式来的严格。时间、地点、方式是中度，那内容就至少是中度以上。而且，好，就是你写到414号解释有这个双接，但是你不要往下写，你不要去写它是低价值言论，你转个弯，好，让这样的言论内容的管制呢，也是一个较严格的审查标准，可以吗？好，在较严格的审查标准底下，好，就是严格审查标准底下呢。它的规范的目的跟手段，同学想一下，这样的立法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不希望这个社会上有些谣言、邪说、混淆视听呀？担心人民学坏呀，是不是？你听到那些谣言、邪说，那你可能就整个本质就变啦。好，所以今天这样的规范目的本身，啊，主要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讲。等于是维护这种善良风俗嘛，啊，基于整个社会秩序、善良风俗的维护，社会秩序、善良风俗的维护 的观点呢，所以广电法会禁止谣言、邪说、混淆视听，好的节目的播放，是不是？好，那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去加以质疑，好，我们说到底今天哈，国家的管制目的，啊，这个国家不希望人民学坏。啊，国家不希望人民，啊，受到一些混淆、谣言、邪说的这些蛊惑。好，那这样的管制目的本身是否合宪、是否正当？好，那我们讲说， 这个只要今天一个法规的规范目的啊，它带有所谓的家长主义的思考的话，家长主义的思考的话呢，啊，那你都要去加以质疑它，啊，因为我今天，我今天这个什么，这个国家不应该教导人民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应该是由人民自己来判断的。他如果是今天由国家来指导人民啊，去从事各种的行为，那等于是一种把人民看作是这个，就类似这种国家是牧羊人啊，那人民是羊只一样，这样牧羊牧民是这种思考。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这段话，他跟你讲说呢，如果承认保护多数人普遍认同的社会风化啊，作为限制人言论自由的立法目的的话，那无疑是什么？多数指导少数如何生活，好，那指导少数拥有什么价值才是对的。好，那我们认为说呢，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质疑保护多数主流的观念为目的啦。好，那跟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要尊重以及促进社会多元价值的意志呢啊相违。好，所以如果一个法规有这样的家长主义的思考的话，那这样的法规本身立法目的都显不正当，可以吗？好，这段话请你把它打星号，考试的时候你还会写。好，就是当你在立法目的做合宪性审查上呢，很常会出现这种家长主义的思考的立法目的。好，那第三个呢，手段上，这个手段有没有限缩的可能性啊？好，就是有没有再去做出这个采取其他替代手段的可能呢？目前是说，只要你一有播放这个节目，就直接加以禁止，加以处罚嘛。啊，但是我们认为说呢，另外一种做法是相对的和缓。譬如说哈，因为他现在是，他担心可能，譬如说像一些这个青少年、儿童，好，那接受到这些电视节目会因此而变坏。好，那我们就可以说，把这个电视节目的播放时间，好，这个我们说限制你不可以在什么，在这个12点以前，比如说这个晚上12点以前，啊，在平常时段呢播放这样的节目嘛，啊，那如果是这样的做法的话呢，就做法上就相对的和缓，啊，所以我们跟你讲说，今天可以法规上还是可以就散布的时间，啊，或者散布的对象，啊，来做出一个限缩跟具体化。好，比如说今天这个法规就可以把它改成，如果把它改成是说，在这个平常时段，啊，平常晚上时段呢，那不可以有这种谣言、邪说、混淆视听的电视节目的播放。好，那这样的做法的话，就比现行的一味加以禁止呢，来的侵害较小。好，所以现行的手段，基本上是认为不是必要的手段。好，大致上是这样子。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合宪性审查的一个题目。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看，好，再看到这个90年律师这个考题，你翻过来看。好，这个考题他怎么讲？好，他说，这个某一个政治学博士哈，在总统投票日前5天。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好，那他说呢，这个候选人哈，这个人气指数很高哈，这个什么40、30、20哈，然后主管机关呢就以什么以 A 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好，他说政党及任何人都不可以在投票日前10日内发布有关候选人的民意调查资料，就选前不得发布民调了。那违反的话要加以处罚。好，他说哈，这个 A 哈，这个博士呢，依照法定程序提起诉讼，均败诉确定后，有意向大法官申请解释。好，如果您是 A 的律师，你要如何哈主张申请的目的，相当于诉之声明啊，以及理由为何？我知道怎么写啊？大法官解释还有诉之声明吗？要怎么写？我跟你讲，这很简单，就是写什么，就是写说你要申请什么样的标的违宪嘛，啊，申请法律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诉之声明是讲说，今天你是请求大法官来宣告什么？来宣告这什么法规？选罢法，好，请求大法官来宣告选罢法 什么样的规定，那因为违反什么原则而违宪，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你的诉事声明本身你可以这样谈啊，就是今天是主要是请求大法官好、哦、来依照宪法十一条好、哦、的言论自由的保障好、哦、以及二十三条比例原则的适用好、哦、来宣告这个选罢法四十七条好、哦、那因为违反比例原则而违宪，了解吗？因为我们大法官解释用的法条你必须要先用二十三条啊，那个比例原则啊，你要先写这样写啊。所以那个申请目的诉事声明就是写说，还再念一次吗？再念一次答案又不一样了。这个请求大法官哈、哦，这个依照宪法十一条言论自由跟二十三条比例原则，好、哦、来宣告这个选罢法四十七条，好、哦、的条文呢，因为违反比例原则而违宪嘛，是不是？好，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你当然可以一点一点写啦，好，没有问题。国家行为就是刚刚讲过的这个选罢法法律嘛，这个都不用抄啊，这只是排体系而已。那基本权是什么？什么权利啊？就宪法十一条嘛，言论自由嘛，是不是？好，那第三个呢是要谈的是，我们一般写的时候呢，国家行为限制基本权，然后第三块通常会谈什么？会谈刑事审查，会谈刑事审查，然后第四块再谈实质审查，可以吗？刑事审查是要谈说，到底这个法规的位阶够不够，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授权明确性以及法律明确性原则？好，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刑事审查没有问题嘛，因为这样的法规有不明确吗？还好吧，对不对？这个法规本身是很明确啊，好，所以这都可以过关，刑事审查可以过关。那在实质审查上呢？好，一般的考题是这样谈嘛，一般的考题是说，第一点先决定审查标准。好，有了标准之后，第二点才有规范的目的，以及什么？第三点手段跟目的的关联性嘛，是不是？是实质审查的部分嘛？好，那因为今天审查今天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所以审查标准上呢，你要花一点篇幅来谈什么？来谈双轨跟双阶，懂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就是在审查标准决定上，好，审查标准决定上呢，你要花一些篇幅来谈双轨跟双阶。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本案啊，可以吗？我看你的脸很无奈，为什么无奈？因为你这样写，我都不知道怎么抄嘛，是不是？好啦，这没什么好抄的嘛，是不是？这种东西你都写过了，是不是？好，那本案的在双轨理论底下，它是对言论的内容的管制，还是时间地点方式啊？时间地点，时间嘛，对不对？时间嘛，就选前十天不得发布民调嘛。好，所以这个议题呢是考什么？是考下面时间地点方式。本案是时间地点方式，要了解吗？时间地点方式它至少是中部。你考试要怎么谈？你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先谈一下我们的大法官有一个四四五号解释，那个解释对时间地点方式才宽松。好，那这样的宽松做法呢，这个饱受质疑。比如说像认为时间地点方式它至少是中度，而不应该全面放手，这样了解吗？你就是稍微谈一下，有一个解释啊，四四五啊，好，那它是太宽松了，好，那这样做好是不对的，应该至少是一个中度的审查标准。那中度的审查标准底下，好，它的规范的目的必须追求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好，那同学想一下，为什么选前十天禁止发布民调啊？基于整个选举的公平性，啊，你再发布民调的话呢，啊，那到底这个民调的这个发布机关，啊，它是谁在发布的？好，那如果说这个选前又发布民调，那这个发布机关本身又是支持特定政党，那反而会混淆选民的这个正确判断的能力嘛？好，所以它的规范目的本身是在于什么？基于选举的公平性，那避免影响选民的自由 自由自主判断的能力。我写一下好了。好，规范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基于整个选举的公平性，基于选举的公平性，它避免啊，避免影响啊选民的自主判断的能力。好，那这样的目的本身可不可以接受啊？可以吧，可以接受吧，是不是？这样的目的本身啊，应该是可以接受，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利益，这个可以接受。好，本身比较值得疑问的是手段上，那个手段上啊，手段上本身它是说选前十天，这个时间会不会过长？会不会过长？这其实是可以去讨论的，好，因为有这个学者呢认为说呢，这个选前十天其实距离有点过长啊，因为十天其实离选举还有一段期间，那就完全不能够来发布民调，好，那这样子其实对于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行使呢，还是一个过度的限制，好，那所以你可以注明一下，是说像这个十日呢。选前十天呢，是不是过长？啊，是不是过长？好，那恐怕呢，恐怕这个手段呢，就不是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啊，恐怕就不具有这个实质关联性，十日可能过长。啊，与上开目的达成了。缺乏实质关联性。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大概这个题目是在手段这一块呢，把它打掉。目的应该是可以接受，但是手段这一块啊是可以做限缩。好，那除此之外呢，啊，今天这个题目哈，你看哦，他还特别去提醒你说，我是罚 A 罚到250哦。那我跟你讲过，你不要上当啊！你要说这个罚250的这个违反比例原则，啊，这完全没有关系哦。那有250的罚款是什么？是行政处分嘛？但是那是具体审查的问题嘛？那大法官是看抽象啊，了解吗？所以你不用完全不用去谈，你谈他会不会扣分啊？你不用去谈说啊，这个250万的罚款呢，啊，违反比例原则，大法官不管那一块，啊，可以吗？好，他只看抽象的法规。好，那这个是一个时间、地点、方式管制的一个议题，可以把它掌握住。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要进到下一个单元，来跟同学介绍象征性言论。好，这个也很喜欢考象征性言论，好吧？象征性言论。好，这个象征性言论这一块呢，首先我们要先对于什么是象征性言论，啊，它的定义呢稍微看一下。像比如说在常常在总统府前，有些人会什么，有些环保人士，啊，那他可能会什么，他可能就全裸，啊，这个脱光衣服，那为了要去表达一些这个反核的理念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以裸身的方式呢来表达反核的理念呢，好，那在性质上呢就可以把它定性成是一种所谓的象征性言论，可以吗？好，那又例如说像有一些这个为了抗议政府呢不公不义的来征收人民的土地的这些人士呢，他可能是整个就躺在总统府前，好，但是他有一些肢体动作，一些表演，好，那这些做法本身都是要去表达某一种理念，好，那只要是个人呢要透过他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某一种理念的话呢，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言论自由的展现。好，那这个是在你的讲义，请同学看一下，先看到你的讲义的154页，157页，是不是157页？158页，抱歉，我们先看哪里？先看145页，抱歉。 一四五页下面第三点，一四五页。好，象征性言论在定义上哈，有它的这个定义啊，一百四十五页第三点，他这样讲，他说，什么样的肢体动作才算是所谓的象征性言论呢？好，那基本上要符合以下这两个要素，这样稍微记哦，因为考试你要会写啊。像说一些静坐示威啊、街头裸奔啊、焚烧国旗啊这些行为本身，哈，第一个，表意人主观上要借是想要借此肢体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意念，啊，这第一个，啊，主观上他有这样的想法。那第二个呢，配合整体的客观环境，他人看到这个肢体动作，也知道表，这写作表意人，啊，表意人想要表达某种意念。可以吗？你不要说你在那边裸奔，那没有人看得懂你在干嘛，那这样也没有用啊，了解吗？好，所以必须是从整体客观环境来看呢，他人看到这个动作会知道你要表达某种意念嘛。好，那这个才算是所谓的象征性言论。好，那这个象征性言论的违宪审查呢，就看到刚刚的讲义有哪一页？好，158页是不是？符合上述定义之后，158页，哈，他就这样讲，我们看一下。他说，象征性言论呢，在美国法上，哈，是主要区分表意的部分跟非表意的部分，来分别决定它的审查的标准。好，就表意的部分，表意的部分呢，是看你要表达何种言论。好，譬如说，你今天，啊，你透过这个裸奔，你要宣扬这个反核的理念，那这是一种政治性言论。可以吗？政治性言论嘛，那这种政治性言论本身呢，就会采取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看你的这个象征性言论的，你要表达哪一种言论呢？好，那只要是跟政治有关的，它是属于所谓的政治性言论，啊，或者说你今天焚烧国旗，焚烧国旗是表达对执政者的一个不满，或者对整个中华、对整个政府的一个不满，对国家的不满，好，那这也是一种政治性言论，那也是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那如果是对非表意的部分的话呢，那这就是针，就是集前接什么非针对，就是时间地点方式的一个审查，就中度，可以吗？好，那这样讲都很抽象，透过题目演练最快。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92年律师这个考题，92年律师，92年律师这个考题，他在讲什么哈？他说，甲呢为了抗议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参加在台北市举行的反战游行，在游行的时候啊，甲在美国在台协会的马路旁公开焚烧美国以及我国国旗。好，后来检察官呢以甲违反刑法160条，好，这个焚烧国旗罪，那将甲起诉。好，那美国那块他没有去管。那安京法院呢也判处拘役确定，甲要申请释宪。好，那请问你他可以主张的违宪理由为何，可以吗？好，那首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本案的国家行为为何。啊，架构都是这样的架构在谈。国家行为是涉及到我们的刑法的160条，160条这个条文。好，那本案的基本权呢？基本权你要怎么谈呢？你要先去谈到说，到底今天当事人这个焚烧国旗的行为，这个焚烧国旗这样的行为，好，在这个客观上。先讲主观上呢，啊，当事人是不是有意要透过这个焚烧国旗的动作来表达某一种意涵？好，他是不是有意要透过焚烧国旗这个动作，啊，来表达某一种言论？好，那客观上呢，是不是这个什么附近周围的人，任何人看到的话呢，都可以知道说他要透过这样的行为表达某一种意涵？好，就是你去谈这个主观跟客观，象征性言论的主观跟客观要件。好，那 这个主观要件跟客观要件你都谈完之后呢，好，你得出说本案是什么？本案是一个象征性言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这样去谈它，要去函摄它的主观跟客观要件。好，这个当事人他烧国旗，主观上就是要去针对这个政府的一个不满嘛。好，那客观上呢，任何人看到他这样的行为本身都可以知道，好，当事人是一种对政府不满的这种象征性言论。好，好，那你谈完之后呢，你知道这是宪法十一条加以保障言论自由十一条。好，那在刑事审查上，这样的法规有没有过于模糊啊？涵盖过广有没有？没有嘛？这个刑法一六零条很清楚啊，烧国旗就处罚，好，位阶是法律啊，所以也没有这个违反法律保留啊，所以刑事审查过关，可以吗？这个就没有问题。那实质审查上就要来决定好本案的审查标准，好，以及它的目的，还有它的手段。好，在规范在审查标准上齁，我们刚刚讲到说言论自由的议题呢，都先从双轨出发，双轨四十五号解释。好，那在双轨底下，请问同学齁，今天这个象征性言论，就是国家今天在管这件事情，是管到言论的内容还是时间地点方式？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就是烧这个国旗，透过烧这一面国旗的动作，我是反对我国政府。为什么会烧我国国旗啊？为什么？因为他抗议美国对伊拉克，跟我国有什么关系啊？莫名其妙的嘛，是不是？好了，他的意思是讲说呢，我今天烧这张国旗的动作呢，就是要去什么？就是要去对整个中华民国。好的一个，就对整个执政者或者中华民国的一个不满，表达一个不满嘛。好，那所以他这样的行为本身呢，是一种表达政治性言论，就当事人是表达政治性言论。那你这个刑罚的规定本身加以禁止，也是直接禁止到我这个政治性言论的表达了，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这样的法律本身呢，限制的是直接限制到我对政治性言论的一个表达。好，所以在双规底下呢，是属于言论内容的管制，内容的管制，而不是时间地点方式的管制。那内容管制里面呢，再采双阶。好，双阶414号解释底下，那本案是什么？本案是一个高价值言论，高价值言论。因为是一种政治性言论的表达，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了解吗？好，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会知道说本案应该采什么？采严格的审查标准，从严审查，了解吗？就这样子啊。好，好，严格审查标准底下就要来看我们的规范目的何在，手段啊是否必要。好，那同学想一下，这个规范目的何在啊？为什么今天刑法一六零条会禁止国人烧国旗啊？因为要保护国家的这个法统的这个象征嘛，啊，就是等于是国家国旗是国家的一个这个象征啊。好，那你如果说任何人都任意的去践踏国旗的话，那对整个国家的这种法统的象征呢，就是一种损害嘛，国家的尊严就被践踏了。好，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样的立法目的本身，好，或许是基于保护国家的象征。这样的法规或许是基于保护国家的象征，那或者什么？或者是说，促进爱国的价值，就你都可以去假设。保护国家象征，促进爱国的价值，大家不要烧国旗。好，那这样的立法目的本身可不可以接受？应该可以吧？有必要这么严格吗？这种保护国家的象征，促进爱国价值，好，那应该还是可以算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重要的一个政府利益。 好像你说大家都如果都可以践踏国旗，好，那比如说以后那厕所卫生纸都是那种国旗一样，那还像话吗？是不是？就是不能这样玩下去嘛？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认为说这样的目的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接受。那只是说手段上有没有必要这个动用刑罚这个大炮了，了解吗？好，那我们就认为说手段上呢，似乎是刑罚是非必要的手段。你要去，我知道这个很高尚，这个保护国家象征很好，那促进爱国价值，这个也应该是正确的。但是有必要动用刑罚这样的手段吗？啊，刑罚本身呢，应该是非必要的手段，非必要的手段。啊，你拿刑罚去维护啊，去维护一个法统的象征，去维护一个这种促进爱国的价值呢？啊，以刑罚去建立一个正统的价值，其实是很有疑问的。啊，以刑罚去建立正统价值。这很有疑问。好，那这一块哈，我带同学看一段话。同学在写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去谈这一段话。请同学你翻一下196页。好，196页，同学你有没有看到？第四点看到吗？196页第四点，好，第四点第一大段的划线地方有没有看到？可以吗？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这一段，这林子怡老师讲的哈，他这样讲呢，就是196页的第四点的第一大段划线地方，他说，这个刑罚的迁移的思想呢，是贯穿整个刑事法的领域的基本理念，好。那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呢，刑罚的迁移思想更需强调。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画起来哈，我们不可以期待借由刑法的规定来什么，来提高道德或者伦理水准，或者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这个要维护整，促进这个正统价值。我可以再注明一下，我们不应该期待透过刑罚好来提高道德伦理水准，或者是促进维护正统的价值。好。而将某一个行为给犯罪化，否则就是一种刑法的滥用，可以吗？像今天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要拿刑法去维护一个正统的价值，拿刑法呢来维护一个，维护一个正统的价值，维护一个正统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正确的，没有问题，但是适不适合拿刑法来去维护这样的价值呢，就值得商榷。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适合拿刑法去维护一个正统的价值，去提高伦理道德水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议题。好，考试的时候呢，大概是手段上会违宪，目的都是合宪，手段会违宪，了解吗？好，那这个题目考过，那你说还会再考吗？我觉得其实有一种考法可能会再出哈，像譬如说呢，我改一下哈，如果今天他烧的不是国旗，是烧什么？譬如说我今天烧这个烧党旗，我去买一个这个 A 党的这个党旗呢，然后拿来烧，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反对这个 A 党，这 A 是谁？不跟你讲，我烧是 A 党的党旗，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有没有这个象征性言论的一个问题呀、我们来探讨一下好不好？好，那你就举一个例子，好，譬如说今天是某乙呢，他抗议 A 党，乙抗议 A 党，他为了要抗议 A 党，所以就怎么样？所以就烧，他就焚烧 A 党的党旗，烧这个 A 党的党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违宪审查的问题？好，那首先呢，这个今天你烧这个一般的党旗，那这个就不是那个刑法160条的问题嘛。好，但是还是会涉及到什么罪啊？可能假设今天是后来是依照刑法354条毁损罪，好来移送法办。那今天刑法354条的毁损罪， 那还是一样可以谈啊，在这个基本权的探讨上，啊，这也是一个什么？你今天去焚烧这个旗帜的行为，啊，它也是一种象征性原则，所以这边都一模一样，主观要件、客观要件，那可以推导出是一种象征性言论，象征性言论。好，那这个象征性言论呢，就要来看哦，就要来看说，那到底今天我们的这个审查标准决定上，你应该怎么采取？审查标准还是一样什么？还是一样是双轨嘛？针对内容还是时间、地点、方式嘛？对不对？针对内容还是时间、地点、方式嘛？那一般这个题目是廖永豪老师有写过文章哦。他就跟你讲说呢，在本案的情形呢，如果是烧党旗，好，那依照刑法354条毁损罪来移送法办的话，好，在双轨理论底下会认为说，这样的这个就是刑法354条本身，这354条本身呢是一个内容中立，是一个内容中立的管制性法律，内容中立的管制性法律。这个法律本身倒不是在限制人民啊，这个透过这个烧党旗，这个法律本身目的上不是要去限制人民透过烧党旗来宣扬某个理念，它没有那个意思。它的管制本身是内容中立的，好，因为它只是说你只要有毁损他人的物品的话呢，那当然设计是说这个党旗不是你的啦，好，你只要有毁损他人的物品的话呢，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好，那都有这个刑法354条的这个该当嘛。好，所以廖老师跟你讲说呢，本案是属于所谓的内容中立的管制性法律。好，那因此呢，在双轨底下就会掉到什么？就会掉到这个时间、地点、方式那一块，就不是针对内容来进行管制，内容中立嘛，它不是在管言论的内容本身嘛。好，那。因此呢，这个个案本身呢，它的审查标准本身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宽松，大概是中度的审查标准，了解吗？好，那最后呢，大概你在探讨上呢，大概这样的个案本身应该是可以合宪的，就是没有必要去宣告354条本身违宪，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法律本身是内容中立的，它不是在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的表达，好，所以这种法律在适用上呢，最后的答案应该是可以宣告合宪。好，大概是这样，他只是点出这个问题而已。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要往下看哦。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单元，好，请同学翻到下一页。我们看到160页，好，160页跟同学有谈到像这个著作出版自由，这个还好，好，那同学大概看过我们讲义的整理就可以了。著作出版自由。那其中是什么？其中是请同学把这个161页的，好，在出版自由这一块呢，你把那个第四点打勾，好，出版业者的特权把它打勾这一块，好，其他都 OK。好，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广电自由这一块，好，广电自由这一块呢，364号解释我们昨天有讲过，那我们再帮同学再做一个会诊，好，因为这个解释会考。364号解释呢？大法官首先是从宪法11条，好，来推导出广电自由的保障。那在这个解释当中，大法官有一句话，我们再稍微看一下。你看到你的讲义的161页的下面，161页下面，好，161页的下面呢，它的第五倒数第四行，他说哈，他说这个虽然可以透过广播电视发表言论没有错，那但是广播电视的影响呢无远佛界，好，对社会具有广大而深远的影响，好，所以他说这个倒数第二行，如果是有，不好意思，应该是翻页的，翻页，他说如果是有借媒体，好，传播媒体来妨害善良风俗破坏社会安宁的情形的话呢，国家都可以依法来加以限制。好，简单整理一下这一块哈，大法官先从宪法11条推导出广电自由的保障。这个广电自由保障跟待会的那个接近使用媒体权概念上有差， 接近使用媒体学比较像是一般人民啊，要请求这个媒体业者啊提供版面、提供时间让我表达意见。但是广片自由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这个这个媒体经营者啊，媒体经营者他透过他的这个广播电视来表达他的意见，啊，比较像是对业主的这个保障。那禁用权比较像是对人民啊，人民要接近使用媒体的这个保障，这有差。好，那广电自由呢？宪法十一条大法官说，由于它的影响层面广泛，啊，广电自由，啊，影响无远弗届，影响层面广泛。那因为影响层面广泛，所以国家呢可以做比较大的限制。啊，因此呢，这个国家啊得加以限制。国家得限制之，可以加以限制。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你再翻页看哈，这个不用翻页，就是162页的地方哈，第二块哈。第二块他跟你讲说呢，那广播电视的特殊性是在于什么？电波频率的稀少性，有限的资源。好，那因为很有限，那国家就有义务呢，透过法律设计一套组织，规划一套程序。好，让每个人都有平等使用这个电波频率的机会。好，像譬如说我今天去设计 NCC， 好，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那 NCC 呢每次在核发这个有线广播电视执照的时候，他在决定这个执照换发的过程呢，都要举行听证程序，可以吗？好，所以今天透过一套组织 NCC 规划一套程序，像听证的流程呢，来决定这个每年的这个有线广播电视执照的换发，好，谁可以获得这个执照？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法官跟同学谈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因为它的稀少性，它的特殊是在于它的稀少性，稀少性，所以呢，国家呢就有义务。国家有义务呢，透过法律，国家应立法，好，这个立法呢，然后来规划一套组织，应立法规划，好，这个一套规划一套组织跟程序。来什么？来这个使用这个广播电视的这个资源。好，这个你就看讲义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第二点。好，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再来我们看到接近使用媒体权第三块。那他说所谓的学理上的禁用权呢？禁用权，它是指什么？这稍微记一下哈。一般民众，第三行哈，一般民众可以依照一定的条件，要求传播媒体提供版面时间，取其行使表达意见的权利，好，以促进媒体报道或者评论的确实公正。好，所以大法官谈到所谓的禁用权的概念，第二块，啊，禁用权。好，那禁用权呢？考试我们讲过要记得它的第一个它的意涵，禁用权的意涵是什么？好，那以及呢，大法官承认的禁用权的实例有哪些例子？它有两块，有两个例子。好，禁用权的这个实例呢，我们昨天讲过，他说哈，像媒体的报道或者评论有错误，好，那而有侵害他人权利的话呢，受害者可以请求更正。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广播电视举办公职候选人的意见辩论呢？好，那这个候选人也有所谓的接近使用媒体权，啊，这两块是没有问题的。好。学理上的禁用权案例很多啦，大法官只有承认这两块，好，只有这两种情况，就更正请求权，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公职候选人的政见发表辩论这两块，好，是可以承认禁用权。那这个禁用权呢，第三点要注意的是说，禁用权的规划呢，立法者呢，应审酌。好，应审酌，跟斟酌好了，应考量，应考量， 立法者应考量这个人民的禁用权跟什么，跟所谓的新闻媒体的编辑自由，啊，编辑自由这一块。应该考量说这二者间的这个利益衡量，就你在规划未来，在规划这个禁用权的时候呢，不应该太过度的限缩新闻媒体的编辑自由啊，人民要去接近使用媒体啊，那媒体工作者也有他的编辑自由，所以二者要做利益衡量啊，应考量禁用权跟编辑自由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你要去做利益衡量啊，大体上是这样子，这三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下面这个考题呢，这个考题他有谈到什么，谈到说你看第二小题哈，他说1631这个考题哦，他说媒体报道自由的内涵为何，哈，这讲义都有，他说有哪些主观面跟客观面的法义可以为媒体报道自由所涵盖。那个客观面是要讲什么，是要讲说基本权的组织跟程序保障功能的，再提醒一下，就是说他考到这个客观面这一块，基本权的客观面向，那就是要你去谈这个基本权的组织跟程序保障功能这一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163页，还有一个叫新闻自由这个部分，新闻自由OK， 好，那新闻自由这一块呢，它的这个宪法依据，因为我们宪法没有谈到新闻自由这一块，好，那到底这个新闻自由本身算不算是一个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呢？一般学术上的看法认为是算，没有问题，好，那多半都是认为从宪法11条这个出版自由可以推导出来，好，这第一点，好，但是呢，这个林子怡老师呢，他的看法比较特殊，好，林老师认为新闻自由本身，好。应该是跟这个宪法这个新闻自由的保障呢，跟言论自由这个不太一样，言论自由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把它画起来个人，好，但是新闻自由本身呢是保障新闻媒体呢这个新闻这个制度呢好的一种权利，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基本权啊，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好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制度而给予他一种基本权的保障。那也因此呢，有学者就把新闻自由呢的定位成是一种第四权的概念。之所以要保障新闻媒体，是希望新闻媒体呢能够让它能够这个什么去监督，好，让新闻媒体可以去监督其他的这个政府机关，好，去监督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所以你看到这个讲义的 C 的部分，他跟你讲说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呢在于保障什么，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呢，使它能够成为政府三权以外的第四权来监督政府，好，发挥这个制度性的功能。好，那你要去保障新闻媒体的内涵包括什么，包括你看第四点他说要使新闻媒体能够发挥监督的功能啊，那前提就是要去保障好，这个新闻媒体呢有收集资讯的权利，那有不揭露资讯来源的这个权利，编辑的权利，啊，传播散布资讯的这个权利等等的，啊，这是它的保障的内涵。好，那以上大概是新闻自由简单看过就可以了，这大概考试问题，啊。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5页，我跟同学谈一下这个诽谤性言论这一块。这样子好了，我们这个诽谤性言论讲下去可能会讲太多，讲会讲很多，好，我们看一个比较短的解释好不好？那还是要看，我们看一个解释就好，好不好？看一个解释哈。我们看一下这个173页这个解释，173页，这个解释就跟这个诽谤性言论比较没有直接关系的，好，173页， 这个解释也是一个重要的解释，你把它打星号，一般性的这个解释。好，一七三页这个解释呢，是当时这个前这个吕副总统呢，他去控告这个辛新文。好，那后来呢，这个法院呢，判决呢，要求辛新文要登报道歉，登报道歉。那辛新文就认为说呢，你要我这个登报道歉本身，啊，因为法院的判决里面是要求什么？要求这个辛新文要连续三天刊登十八家报纸，好，那十四家电台呢，来这个登报道歉，以回复这个吕副总统的名誉。好，那这个辛新文认为说呢，这个你要我道歉本身呢，基本上是有侵犯我的这个不表意的自由。好，所以他就跑去申请大法官解释。他主张什么？我们看一下哈，他主张说民法的195条。啊，民法的195条呢，他认为说195条里面的这个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啊，不应该包括这个要加害人公开道歉。就是我们的民法195条是讲说，如果今天这个你有侵害他人名誉的话，好，那我们可以这个法院呢可以判令加害人呢对被害人来回复名誉嘛，啊，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嘛。但是到底那个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有没有包括公开道歉这个部分？好，那辛新文主张说民法195条应该不包括公开道歉这一块。好，我们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首先哈，第一个是说本案所涉及到的法律是什么？民法195条。好，195条所谈到的这个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哈，有没有包含啊这个强迫表意者公开道歉？好，就民法195条所谓的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呢，啊，是否基于啊这个强迫强制公开道歉？因为当时是民事法院最高，后来最高法院都已经判决确定，要求辛新文要公开道歉。但是辛新文认为说呢，这个公开道歉本身不算是民法195条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的范围，可以吗？好，是否基于强制这个表意者公开道歉这一块？好。这是第一个哈，那它的基本权是跟什么有关？我们看一下哈，本案的基本权是宪法的11条，言论自由。好，它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跟所谓的不表意的自由有关，不表意的自由，不表意自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来带你画个线。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173页的第一。第一段开始看好了，因为这个解释中我们就从头开始看。他说名誉权呢旨在维护个人主体性以及人格的完整，好，那这大法官都加以承认22条。好，那民法195条他讲说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好，那如果名誉受侵害的话呢，可以请求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其中后段的规定啊，即在使名誉被侵害者除金钱赔偿外，尚得请求法院于裁判中权衡个案的具体情形，借适当处分以回复其名誉。至于回复名誉的方法，民事审判实务上不乏以什么这个判命登报道歉作为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那也有判决先例。好，那宪法11条呢，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577有讲到什么？577就是一个保障这个不表意自由的一个例子的。好，他说除了保障积极的表意自由之外，也保障什么消极的不表意自由。好，所以新增规定既然是包含以判决命加害人登报道歉，就涉及到宪法11条的不表意自由，可以吗？好，不表意自由。好，那你说本案的审查标准为何啊？本案的审查标，刑事审查没有问题啊。好，刑事审查这个法规很清楚。那实质审查的部分，我们谈一下本案的审查标准。 审查标准这一块呢，其实大法官都没有直接触及。那撰写这个主笔的大法官呢，他在论述上可以看得出来，应该不是留美的大法官，那应该是留德大法官。所以他在用语上呢，他只有谈比例原则，他只有去拿宪法23的这个比例原则呢来加以讨论。我们带你看一下哦，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第二段哦，解释第二段的倒数第四行，他说。故于侵害名誉事件，若为回复受害人的名誉，有限制加害人不表意自由的必要的话，自应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益的轻重与强制表意的内容等，审慎斟酌而为适当的决定，以符合宪法23的比例原则。好，所以在讨论上呢，大法官只是拿比例原则，直接拿比例原则来加以适用。这第一个，好。那到底这样的规范目的何在啊？我们往下看哈，规范目的，他说下一段，查系争规定呢，只在维护被害人的名誉与保障被害人的人格权。好，那鉴于名誉权遭受侵害的个案情状不一，金钱赔偿未必能够填补，而授权法院决定适当处分，而且目的寻属正当。所以理由是什么？如果是金钱赔偿，他认为说。金钱赔偿未必可以填补当事人的名誉损害，啊，金钱赔偿未必得填补损害，所以有必要采取这个登报道歉的做法呢，是有必要的，未必得填补损害。好，那所以在个案当中授权法院呢，啊，来回复，来令这个加害者呢申报道歉极有必要，啊，所以目的是正当。好，那手段上呢，手段上就很特殊，我们看一下哦。他说，而法院在原告声明之范围内，权衡了侵害名誉情节的轻重、当事人身份、加害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形，认为诸如在合理范围内，好，第一个，这个一，由加害人负担费用，刊登澄清启事的声明，这第一个。第二个，登载被害人的判决胜诉启事，是第二个；或第三个，将判决书全部或一部登报。好，这三种手段仍不足以回复被害人名誉的话，法院才以判决令加害人公开道歉。好，那尚未逾越必要的限度。好，但是呢，如果要求加害人公开道歉，已经涉及到自我羞辱等涉及人性尊严等形式呢，就会逾越的回复名誉的必要程度。好，我们再整理一下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这样讲，把它写过来。大法官在做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一种合宪法律解释的做法，就尽可能把这个法律去朝合宪来加以解释。他说手段上有先后顺序。那强制公开道歉。说公开道歉本身呢，它是备位的。公开道歉这一块呢，它是备位，它不是第一顺位啊，它是备位啊。你要先做什么？先做以下这三个啊，哪三个？第一个做法是说，你要加害人，法院你要加害人呢，刊登澄清启事。啊，加害人刊登澄清启事。法院你要先令加害人刊登澄清启事，或者是要加害人刊登什么胜诉声明。好，胜诉声明，这第二个，或者什么，或者第三个是说，你要加害人呢刊登这个胜诉判决的全文，啊，胜诉判决的启事跟全文。抱歉，我这块改一下，胜诉判决的启事，或者是这个胜诉判决的全文，对吧？判决的启事就是只是摘要而已，或者是全文，全部。好，那这三个做法如果都做了，这个。如果都做了还无法回复当事人名誉的话呢，你才可以强制的要求当事人公开道歉，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其实在做法上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最后一招，最后手段。好， 那此外，大法官说，这公开道歉本身呢，不得涉及什么？不得涉及啊，这个加害人的这个自我羞辱，不得涉及自我羞辱。你不可以说要求这个加害人，比如说像这个新新闻呢，要连续写说我错了，写一百遍，不能这样子吧？那就有种自我羞辱的问题。啊，不得涉及自我羞辱这样的程度，这样的情节，可以吗？好，所以大法官在这个地方呢，采取一个类似所谓的合宪法律解释的这种做法。好，那因此呢，他认为说呢，令公开道歉本身既然是被位的，好，那就没有这么的直接了。所以最后这个解释是个合宪的解释，了解了。好，那这个解释大法官徐老师呢，有发表一份协同意见书。徐老师发表的是协同意见书，那代表什么？代表结论跟多数是一样，认为这个是合宪，但是理由不同。徐老师怎么想？徐老师跟你讲说哈，他认为这个公开道歉本身，这其实本质上呢就有问题。就是说，同学想一下，今天如果是涉及到刑事案件的情形，比如说你今天你有这个什么，你有这个杀人，或者是你有这些这种性侵害的这种行为，在我们的刑法规定当中呢，都没有谈到什么，谈到这些要求要加害人公开道歉这样的做法。好，那在这个刑事案件都没有要求要这个加害人呢做公开道歉这样的做法，那有没有必要说在民事这一块呢，就一定要强制加害人公开道歉？好，那徐老师认为说呢，公开道歉本身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种道德上的这种，就公开道歉本身，所谓的道歉哈，应该是种道德层次的呼吁啦，而不是法律的强制啦，了解吗？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你看一下这个176页的地方，我们画个线哈，176页的这个地方呢，好，第五点，我们看一下哈。好，第五点，你看到他的划线这一段，划线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哈，像什么，像这个应该是倒数第三行，他说况严重的犯罪哈，严重的犯罪现行法呢，甚且未要求强迫行为人就其所作对被害人对整个社会公开道歉，好，那我们又凭什么强迫较轻微的民事侵权被告公开道歉？就是这第一块，那第二块第六点，我们看一下第六点，下面，第六点，好，他说呢，道歉本身只是一种道德层次的义务，好，那不应该由国家来强行介入才对，好，所以徐老师他认为说，其实这个民法195条呢，在本质上，啊，是不应该包括这个强制当事人公开道歉，那你说那怎么会他是协同意见书啊？那是因为是说。徐老师认为呢，通常这三件事情做下去之后呢，就已经可以回复当事人的名誉了。所以大法官这样讲呢，这个被位的这个公开道歉呢，基本上也用不到了。好，就大法官有一个先后顺序嘛。那既然前面这三个行为本身，通常都已经可以回复当事人名誉了。好，那所以这个强制当事人公开道歉本身，也往往就实际上也就用不到了。好，那所以他认为说，他虽然说理由不赞同大法官这个理由，但是结论上呢还是可以接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多数意见这个把它掌握住。好，那这个就跟同学说明这一套解释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好，那请同学下次上课的时候呢，大概第二回跟第三回，那第三回讲到，拜拜。 我们待会还有更高的进行，所以把请所有同学迅速收集东西，准备离开。